白哥怎么还在睡啊？ 好像不舒服，我给他请过假了，咱们先走。 有关门声传来，狭小的房屋又陷入一片黑暗之间。顾元白在被窝里睁开眼，无神地看着天花板。在薛远怀里缓缓死亡的感觉还留存在心头，薛远的热泪打在脸上，哽咽在耳边。顾元白撑着最后的意识看他一眼，下一刻就在宿舍中醒来。不是飞越云层而下的时刻，而是变年轻了，重回大学，像是曾经所经历的那些都是一场梦一样。宿舍的门又打开。 我今儿没课，你要是难受我陪你去医院。 顾元白从黝黑的床铺上伸出一只手。 来根烟。 十分钟后，宿舍阳台，顾元白靠在墙壁上，眼眉耷拉着，颓败又沉默地抽着烟。室友小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纳闷道： 怎么了这是？ 顾元白没说话。 不是吧白哥，抽个烟都能这么帅？ 等着，我拿手机去给你拍张照，保持这姿势别变。 顾元白拿烟的手有些细微的颤抖，他猛吸一口，烟雾入肺的感觉清楚又明晰，手臂上还有被他掐出来的青紫印子，一切的一切都证明着此刻的真实。 难道之前都是一场梦吗？毕业以后，跳伞，大横，都他妈的是梦。不可能。 顾元白的手更抖，小四从屋里跑出来的第一眼就被他颤抖的手给吓到了，慌里慌张地掐灭他手中不断抖落烟灰的烟，抓着他就要往楼下冲。 赶紧上医院。 顾元白被他拉着下楼梯，白墙和楼道在眼里打着转。在回来的第一时间，顾元白就去网上搜了权臣和原著《摄政王》的掌心玉，可这会儿根本就没有这本书和由这本书改编的网剧。 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没有这本书，那是不是就没有大河，没有顾烈，没有学员？ 顾元白不敢去印证。如果之前发生的事是真的，按理说多活了一辈子，回来还发现自己变年轻了，应该是一件惊喜的事。但顾元白却不想要这个惊喜，不仅不想要，他甚至还在害怕，害怕到大夏天的嘴唇都在颤抖，苍白没有血色。舍友已经被他吓得去接上拦车了。 我死了，但却没死，那学员怎么办？薛远跟着我死了，他一个人在黄泉上，没看到我怎么办？ 顾元白脑子发胀，只有烟味能给他保持一分清醒。他从舍友手里拿走烟，推开面前的医生，走到吸烟区去蹲了下来。小四跟着他跑了出来。 白哥，你能不能听点医生的话？ 听什么？抽血拍片还能干什么？我精神上的问题，冷静冷静就行。 行吧，但你得给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了。 顾元白双指夹着烟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修长，骨节凸显，皮肤光泽，看着就十足有力道，也十足的年轻。这不是一双老人的手，也不是一双小皇帝白皙而纤长的手。 我失恋了。 他最终收紧了手，侧头朝着小四说了这么一句。顾元白把自己关在酒店颓废了三天，终于还是被舍友给挖了出来。他没什么精神，看着有些慵懒。老朱一巴掌拍到他背上，毫不留情嘲笑： 哎呀，顾元白啊顾元白，你他妈还会有失恋的一天？失恋就失恋吧，你怎么还能这么废呢？ 你这看上去比失恋严重多了。 你被绿了，被甩了，对方条件得多优秀才能甩了你啊。 顾元白轻飘飘的一个眼神看了过去，老朱和舍友不知为何浑身一抖，下意识立正站直。 我错了。 他们心中丢人，这也太怂了吧。顾元白收回眼，好好一个大帅哥却散发着腐朽的气息。舍友几人对视一眼，尽力讲着学校里的趣事儿，突然道， 隔壁是一个学体育的同学，前两天晕倒了，醒来之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闹着说要退学。 啊，退了吗？ 没退成，但他脑子好像出了点问题，学校准备给他休学一到两个月。 去哪儿？ CS 实战俱乐部。 顾元白一身迷彩服，裤子塞在马丁靴之中，他扛着彩弹枪从枪林弹雨之中走了出来，黑发被汗水浸湿，锐利的眉眼沾染着烽火味，全身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处彩弹。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笑着给他递过来水和毛巾。 六啊，战绩牛逼啊，要先去洗个澡休息休息吗？ 顾元白低头解开手上的黑色指套，下颌线条帅气利落，眉眼在阴影之中，说话并没有因为战绩好看而带上愉悦。 先来包烟。 CS 实战的基地就在郊外，四处都是树，乍一看好像是在山林之中。顾元白玩的时候投入进去了情绪，把满腔的不甘和痛苦随着奔跑和彩弹射了出去，这会儿已是一身沉闷汗意，热气飘散。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四处看了看，工作人员主动带他去了能抽烟的地方。这个俱乐部顾元白以前也来过，但在大恒待过数十年之后，这些细小的记忆早已被忘却，甚至连舍友的脸在他眼中都陌生得很。想到这儿，他压下眉眼，无声把烟放在了嘴里。吸烟区旁边就是工作人员的区域，顾元白冷峻着脸抽了半根烟，偶尔一回头，在那片区域里看到了一个正弯腰放下沙袋的人。这个人看上去很年轻，肌肉却是很有力而强劲，他的身上穿着白色背心，背心上已经有了脏污的痕迹，倒不显得邋遢，反而男人味十足，迎面直冲上来的荷尔蒙能熏红人的眼。顾元白掐了烟收回眼，一旁的工作人员跟着看了一眼，笑眯眯道， 这是咱们俱乐部新招收的临时工，是本地大学学生，年纪不大，气势倒是吓人，昨天刚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砸场子的，保安都要出来了，但还别说，这小哥真的能干，几十个沙袋没一会儿他就能搞定。 哦， 顾元白随意应了一声，手插在兜里看着外头的景色。 要是薛远在这儿，薛远也是这么厉害。 这么一想，刚刚发泄完后的痛苦又升了起来，他难掩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转身大步朝休息室走去，坚硬的马丁靴在地上响亮十足。这位顾客看着不好招惹，气势冲人得很，工作人员跟他说两句话都已经有些嗓子发颤，这会儿不敢跟上去了，闲得没事又走到工区前面，跟里面正在搬着沙袋的人搭着话。 师哥，你这也太拼了吧，别人三天才能干完的活你今天就干完了，你很缺钱吗？ 临时工长了一张很帅气的脸，甚至看着有些花心，这样的脸配上这样的一副完美身材，工作人员心中啧啧不停。 这要是缺钱还不简单吗？光着膀子往街头一站，分分钟就有富婆上门。 缺钱？ 临时工喝了几口水，汗珠从结实的脖梗间滑落，他的眼神深邃，好像穿过墙壁看到了远方。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 要用钱买装备，买飞机票，我要去挖顾元白上辈子的陵墓，去找我的爱人。